我哋揾咗个嘉宾，哇！呢啲劲臭，哎呀，你喂咗一声， 喂喂一下都估到系边个啦嘛？ 估到啦， 都睇淡成个地产楼市嘅，咁、你冇理由咁做噶嘛？即系正如我睇淡楼市，我冇理由去买翁晴轩噶嘛？呢个理念 音咁样讲 number。 我有一隻嘅堅㗎， 嘟咗個 number， 即係講到好堅 啊！你講俾我哋聽咯。 哎， 啊， 哦，嗰隻啊， 專業嘅分析員同專業嘅財經員係兩樣嘢。財經員係背劇本， 咪就係咯劇本 嚟。係啦，分析員就真係要分析嘅， 寫劇都要㗎， 要寫劇本㗎， 未嗌 cut 都要講落去㗎嘛。 啊，先生。诶，嗰只点睇啊？哦，嗰只咧个主营业务咧，佢系做啲乜乜乜乜嘅。啊，旧年个盈利咧就即系经济通揿到出嚟嗰啲人，之后使鬼你讲咩？咁啊，成日都个节目讲喎。咁我哋三个 的潜用轻微调整，可能睇得邓声讲先。 一知。好嘅股票你抽咗啦，更好嘅股票咧抽完之后咧有一升你都要沽噶。 冇错啦，冇错啦。其实成晚我哋请住专嚟就系想讲呢句嘅啫。唔该晒啦，咁啊，你哋 有缘，好再见。 真要嚟咧，一听到话同阿耀坚做咧， 唉， 冇办法啦，一定要嚟啦。 本来我都想停咗个节目嘅，点解的同我讲话揾咗沈大师嚟？ 系咪未够喉？沈振荣、沈大师、罗尚佩、耀坚，财经 talk show 全到尽，11月2日晚上8点。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票价280 ，Regasin 会员250。电邮至 regasin@regasin.com.hk， 主题串道尽，写低你嘅姓名、联络电话或会员名称，我哋会回复你有关入数嘅方法同埋程序。 波桑下半场就嚟啦，原来我哋发觉咧上半场我哋冇讲今日有咩人嘅，其实来来去去都系嗰批人， 认得把声，有系我熟客仔认得我哋把声噶啦。 不过咁，下半场一定要讲讲，特别师咧又大驾光临， 系啊，突然间火上 头，啱啱经过，啱啱经过， 咁啊暗春晒把声， 特别师嚟，而家要讲下 马乱，系暗春啦，系啊，我扮忙噶嘛。 系咁扮睇， 真系大佬点讲啊？而家就系唔做。 你睇嚟睇去都嗰个信息嘅。 而家曼联打成点啊？你觉得？ 啊，你唔系讲咗啦咩？曼联 咁你补充啊嘛？ 叫你再 系咯。 我成个礼拜都系睇紧曼联嗰场波，睇完之后已经唔想睇波。系啊，真系好大 镬。所以我 睇住，你应该系睇曼联场波，而同我哋一齐睇埋热刺嘅，睇咗两场波， 睇咗热刺嗰场先嘅。 唔系嘅。有契机嘅，杰斯三番四次话叫人哋抵德甲个英超唔捻好睇 嘅，原来咁 系佢队波唔捻好睇嘅。 我嗰日咧又系未开波前，我哋一齐睇波嘅，咁啊卡卡后屘赛后又闹我啦，咁我同阿卡卡讲，我话。我仲賽前我同佢講，我話曼聯就200% 贏硬 啊！咁啊唔係知啊， 又嚟啊，所以卡卡嬲到爆。 你咁講啊，真係見 啊！咁啊又輸一場啦，7分波3-3，兩勝一和三負，咁啊史上差唔多都係最差嘅一個開季成績。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 咁啊而家排中游 啊，尾八， 尾八係啊，咁啊終於真係有機會啊，再輸多兩場啊，睇下曼聯護級啊。咁啊我諗啊難以接受嘅，即係曼聯球迷啊，因為主場輸波啦。咁同埋就我諗其實好多我哋喺季初預示到嘅嘢，即係預測過嘅嘢咧，其實都開始一即係浮現出嚟嘅啲問題，例如就係話啲3日打一場啦，你見到呢啲輪換咧，簡直就係一啲 低級數的輪換啦、哦、即係總之就係諗住歐聯嗰場波邊啲打正選，咁剩返嗰啲咪打西布朗囉即係好鬼簡單，咁即係大佬就係啲人佢又唔多了解啦，咁跟住然之後就即係求其呀嗰個僆仔叫咩名 啦， 就讚盧沙嗰啲咁咪打係啦，即係下半場呀換入嚟，咁都唔知其實佢都唔係好了解，我諗我了解多過佢囉，即係你睇熱身賽幾場波你睇到嗰條友仔其實即係譬如話嗰個讚盧沙應該多啲擺右手邊啊，擺深少少啊，你就唔好一開出嚟有佢唔知喺個中場嗰度自由踢個左手邊現出嚟踢波，咁個友仔速度又冇，力量又冇，好多嘢都冇嘅八冇，咁然之後仲有呢啲咁嘅即係歐聯嗰場就唔會出安達臣嘅，唔會出蘭尼嘅，咁你呢場波咪出安達臣出蘭尼，咁兩大垃圾即係 啊，你嗰垃圾 即係啊，屋橋排住成場波，咁你唔死都冇用啦，咁你仲有就係、是、下半場其實真係憤怒啊嘛，你即係屌你大佬個中後場，即係我諗到好多年都冇見過個中後場係爛到咁樣嘅，完全係潰爛嘅，即係屌你大佬，即係譬如你要費電南嗰啲唔知踢乜啦，條中場爛 Q 曬啦，即係因為費南你應該要踢歐聯噶嘛，咁費南你咪收起咯，咩安達神帕加域克，即係又係死得嗰隻嚟啦，咁你即係。有啲人话要赞西布朗，咁你西布朗其实讲真，因为你曼联真係踢得太差，我唔觉得係西布朗踢得劲好囉、即係你喺个别球员有啲係抢眼嘅、即係西安拍住 艾玛费天奴安力接比。 艾玛费天奴即係后面拍安力接比个威胁係好大、但你问题就係曼联嗰个后防就係太久嘛。 太久係。 真係太久唔係讲笑真係。咁我諗最大嘅问题就真係應付唔到三日踢一場嗰樣嘢啦，即係我諗即係完全係冇嗰個經驗，因為你譬如話其實唔係淨係我哋嘅，即係外國有多即係喺英國好多評論，其實都係我後尾睇翻，即係而家其實 Match of the Day 咧，就朝頭早星期日咧有一個叫做 MOTD 2 Extra 嘅， 仲有 Extra 嗰個好睇嘅，其實嗰個咧就冇足球節精華俾你睇嘅，齋吹嘅啫。咁咪啱啱過咗個禮拜日咧， 足球城市論壇 咁啊，就比以前啊 Sky 唔係比以前係 Sky 有一個叫咩？突然間噏唔起個節目，有一個就冇悶到抽筋咁啊，有一個。supplementary 啊，因為唔知乜鬼嘅，嗰個就比較悶啲啦。但係MOTD 呢個其實幾好睇嘅。咁今個禮拜就揾咗阿舒米高上去啦。 網台㗎， 四個人45分鐘啊，咁啊講下星期六嗰日打完嗰啲賽事，仲有咧就因為佢咧就同埋咧就 match 翻咧就星期日咧朝頭早咧有好多啲體育攞翻啲體育報紙頭條出嚟啦。咁譬如話其實睇翻星期日嗰啲報紙就。有啲訪問其實佢都好不恰當嘅，即係呢個莫耶斯就係、是、譬如話問翻嘅時候，佢就有一張我記得就大字標題寫住啦，莫耶斯就講就話我哋隊波 short of class， 即係係咪真係 short of class？ 我諗首先就係、是。就算佢自己有咁嘅睇法，咪應該唔好講出嚟。 但係其實你見咁多場賽後訪問，你都知佢一個老實人啦、 啊。老實係啦，即係佢好老實地講出佢自己嘅感受啦。但係我諗大部分嘅球迷唔係太會覺得係 short of 啲球員 short of class 啊，係覺得個領隊 short of class 啊。 我覺得係， 即係你好難 convince 到我話俾我聽啲球員係 short of class， 即係我哋知道我啲球員唔係話十分勁抽，但係我都係嗰句。我哋又係差唔多揸住咁嘅球員，上季有13分嘅 gap， 喂13分其實唔係季季都有㗎喎、哦。咁你話喔、哦、有啲人加埋啲4424呀乜乜乜啦。咁我只係咁講囉，一隊 ordinary squad， 咁但係我哋以前就有一個 extraordinary 嘅、 但係你唔好忘記喎、 哦。咁但係而家就。 你隊波老咗一年啦，又老咗一年。 老咗 人家又老咗一年。 老咗一年唔應該有一個咁嘅開頭話大佬。係咪先？ 頭先我講咗係理論嘅、可能你唔拜，但係 係咩理論咧？未聽，講多次聽下。 呢條蛋散啦，即係莫耶斯，你唔中意佢啦，或者覺得唔夠班啦、覺得佢。 嗱，我攞翻你講曬先，我保留㗎嚇，我冇講我唔中意佢， 但 係批評呢一即係針對呢一段時間呢一場。 咁但係我就係想話俾你聽，佢係你哋嘅神揀嘅，係神恩典嘅， 係咪真係神揀啊，大佬？ 你係咪咁？你調翻轉係咪真係唔係佢揀啊？如果唔係佢岌頭，你覺得個？ 佢會係莫耶斯接班。 嗱，你 back to 另外一個問題啦，即係好多人又話炒佢啦，或者佢又就炒啦啲咁嘅嘢。咁我只係咁講，我只係咁講。曼聯有個 tradition，OK，、okay, 都係因為費格遜都二十幾年，我唔覺得話佢因為輸幾場或者可能佢真，我係全然相信我可以整整教曬一季嘅，除非個災難越嚟越嚴重啊，或者球員已經不受佢操控啊，呢度要再睇落去個劇情發展啦。 但我覺得， 我就係想講咧，我覺得要受嘅，即係一定要仍然都係應該要俾時間，要經歷過，因為我都覺得係呢啲嘢預示嘅其實，因為佢真莫耶斯就係莫耶斯，費格遜就係費格遜，即係你有冇後悔過當初唔揀摩連奴嚇、而揀莫耶斯咧？我冇後悔喎、啊。喂，大佬，你即係揀摩連奴又另外一樣，又係另外一啲濕滯。咁我淨係覺得就我哋都仍然係支持佢嘅，但係我希望即係希望佢自己可以喺個經驗裏面吸收到嘢囉。 阿迪哥突入喎，有咩講？ 俾多少時間佢啦，我覺得即係你見到佢喺愛華頓嘅時期，佢係冇輪換呢樣嘢嘅，即係喺佢個腦裏頭係冇呢個概念嘅。OK， 咁你見到佢即係好低能地去學緊呢樣嘢，我覺得係要俾時間。喂，咁個問題係即係老實講，嗰日嗰場波咁計，你見到佢後備其實係我唔覺得你放嗱嗰要講一講嗰場波，你放得雲佩斯落嚟，其實你唔係話抽翻小豆噶嘛，你其實係佢係嘥咗個人去換嘅，你係可以。將朗尼倒返後留返小豆去打，咁你咪唔使出要費蘭尼囉。你出費蘭尼嘅時候，你就俾人嘅感覺咩？成隊波好似癲狗咁，就係話要攞返 at least 要攞返分。咁但係個問題，你本身諗住收埋即係 RVP 同埋費蘭尼嘅原因係你諗住係留返嚟打沙克達㗎嘛。 個關鍵都唔喺後面。個關鍵就係咧，其實譬如睇翻英國好多嘅報道咧，講一講曼聯咧，其實以呢段啲今季都係咁嘅，即係好多人同我哋一樣，就係成日講咧，就係又攞翻阿費格遜嚟比，咁然之後咧講下又大家又唔係好想攞翻費格遜嚟比，即係大家明白費格遜就係費格遜，莫耶斯係莫耶斯，即係我記得我點解頭先講 MOTD 2 extra 咧，舒米高其實都係好似我咁啊，講到口窒窒都唔知想表達啲乜嘢，但係你一講你話不能攞翻費格遜嚟比，即係譬如話頭先阿迪講嗰、那個，其實嗰未必係重點啊，唔係話後尾換人嗰度。我就話你作為一個領隊咧，我哋以前點解話阿費格遜好神咧？就係話好多波係計數嘅。你譬如話喺三日打一場嘅時候，你要計數，你計到啱啱好贏西布朗就好啦。你唔好擺對 score 出嚟贏7-0嘅，咁我哋都未必收貨喎。我哋啱啱好贏咗佢，咁你又唞得到啲人，跟住然之後就可以星期三咪打歐聯咯。咁你流力輪換嗰下其實好多藝術嘅，譬如話。佢嘅譬如話莫耶斯，可能你咪而家問佢嘅所謂流力就係話，我將啲主力擺曬喺後邊，跟然之後就出翻曬啲 B team 咁就算啦。但係有時有你睇到，如果一啲頂級嘅領隊雲家有時都識啦，或者賓仔嗰啲所有都識嘅，你打慣三日一場嗰啲就係我有時可以揀，我擺曬成個主力出嚟噶嘛，打。即係即刻波冧咗，打半場波冧咗西布朗，咁然之後咪下半場換三個咩咯？或者就同埋就係話，你睇到以前費格遜有個 mixture 噶 ，A B 其實冇，即係你哋一踢完場聯賽杯贏利記嗰場就話，哇！咦，走咗個 B team 出嚟好勁喎！喂，以前我哋其實冇 A team B team 噶，我哋以前係 A B team 撈埋踢噶嘛，的而且確我哋以前係咁樣噶嘛，即係唔會好明顯，成隊波除咗一個。迪里之外，跟住全部嗰度係 B team 嚟嘅，卡加華就係 B team 啦，咁樣唔係㗎嘛，嗱又冇用土啲咯，係啊， 我覺得曼聯應該球證都有 B team 嘅，有時用個位比啦，B team 可能卡頓布 啦， 有時可能 Chris Paul 啦， 冇啦，你如果又要講4-4-2-4嘅，咁你好明顯睇到個4-4-2-4係費格遜因素啦，唔係曼聯因素嚟㗎， 你想贏啊？ 費格遜走，唔係啊，即係如果你要咁講啊。 我跟你講嘅話，喂，而家唔係啦，冇曬啦，啲球證好似唔撚識莫耶斯咁撚樣噶嘛，係咪先炸？喂，如果唔係嗰日嗰球嗰個費蘭尼嗰球炸壺，當睇唔到啦。以前大家信係咪先？個越位越少少算撚數啦。以前係咪先？即係咁噶嘛。 我都覺得係， 係啊， 都 啱 嘅。 即係阿傑斯真係好 唔係。我安慰一下啲漫迷啦。 安慰。 咁其實即係呢個新換領隊呢下陣痛，大家需要俾 時間。 即係因為其實你知道費格遜冇一隊波廿年，你莫耶斯其實都係大半年多啲啫，你都要俾時間。 幾場就七場波。 你計埋暑假嗰啲啦，係好冇？嗰度都四個月多啲啫，大佬你都要俾時間佢。 唔係，我都認同係要俾時間。 佢摸熟隊波，摸熟個球會。 其實係咪就係俾時間可以解決到咧？我就覺得唔係，未必係㗎啦，即係未必係啊！ 即係有一啲嘢係 好多 point of view 嘅，好多 point of view 嘅，即係。譬如星期日嗰個 MOTD 2 Extra 嘅時候，有一條友，我唔記得邊個人，好似唔知係咪 Guy Mowbray， 即係嗰啲評述嗰啲。咁佢就係佢都係曼聯等嚟，我記得。咁佢就話你唔買人啊嘛，啱啱過咗嗰、那個transfer 嘅嗰個就嗰咪致命傷咯。咁我佢哋係拗得好犀利嘅，即係阿舒米高就話：我做乜要買人啫？喂，唔係買唔到人，唔代表一定即係對我哋對 team 揸住以往。13分㗎嘛，大佬上季都係呢隊囉。即係好多人有唔同嘅觀點，但我想講嘅就係話，唔係一定話俾時間莫耶斯就一定搞得掂嘅。我都預測過，我都話大家心中有數呢隊 squad 有幾多料。而你以前你有費格遜，我話俾你話用時間去證明呢，只有一樣嘢證明到，就係一路跟住落去，你只可以再繼續證明到費格遜係真係一個神嚟嘅。因为你有好多，你睇下，你而家慢慢如果个成绩再越嚟越低落嘅时候咧，其实个球队系出现问题嘅，个球队听唔听莫耶斯讲咧，个球队相唔相信莫耶斯嘅理念咧，时间越长咧，可能呢个问题越嚟越恶化嘅，未必一定系解决到嘅，即系但係都係咁樣，即係你越打其實就令到所有人越嚟越懷念費格遜， 因為而家呢個係後負嚟㗎嘛。 咁同埋係後，同埋嗰場波因為點樣輸呢，你因為費格遜嗰日冇入場睇波。 哦，呢個係好緊要，係呢個一定係啦。 係啊，咁你即係如果你用返反慢頻道角度去講，咁都係其實一件好事嚟嘅。咁令到即係我諗西感少少啲阿獅子口中所謂嗰啲 Gory Hunter 咯，慢慢咪即係。慢慢咪等啲人轉會囉，等啲球迷轉會啊！ 嗰啲勝利球迷轉曬去， 減少好多收入。 咁但係我早都同即係，如果你覺得自己係 die hard 嘅曼聯 fans， 即係早我都同大家講咗啦，今屆係真係要即係要受㗎，即係受下人哋抽你水啊，跟住之後你隊波又搞到你啊個禮拜未必咁開心啊，咁啊 都開心咗咁耐啦， 係咯，開心咗咁耐咯，咁但係有啲唔係，咁就 有啲 係 風流， 有啲 係風流。 有啲好年青嘅，佢可能開心咗兩年嘅啫嘛。咁如果你開心咗兩年嘅，你覺得唔快感嘅，你咪轉會咯。 唔係，咁你可以即係而家就呢個時代就好進步咗嘅，咁可以睇翻啲舊幾年嘅。係 啦，或阿史份呢個 即係追尋翻你個輝煌歷史。係 啦，個禮拜週末你睇完一場曼聯之後咧。就攞翻一場90年代嘅出嚟睇翻先， 即係或者你揾翻究竟你個球會係點樣走過嚟嘅？呢啲嘢都係應該需要嘅。 係，雖然我知道間球會點樣走過嚟，我諗我都需要每個禮拜睇翻一場黑雙殺先。 睇嘅睇翻幾場粒神啊、曉士嗰啲咯， 嚇 麥加亞嗰啲年代。 哇！ 唔係喎，甩神嗰時，麻麻地嘅咋， 即係諗黑雙殺。你都要睇翻費格遜都 曉士嘅年代都要揀賽事睇㗎，曉士嘅年代曾經是好低迷㗎都。 你睇住歐洲杯、賽冠軍杯都決賽睇， 係咯，再睇多幾廿次曼聯、拜仁嗰啲咯，係 嘛？唔使咁嘅，咁我咧面對個現實咯，即係今屆， 即係都要知道你換領隊，始終都係會有低潮。 其實一個重點就係唔單止換領隊，班底連個管理層都換埋。即係佢哋個 唔係呢個其實 呢個 其實亦都係 嘅，全全所有嘢都係新嘅話，係 啊，呢個亦都係即係公平少少講，唔係莫耶斯一個人嘅問題，我諗係成個管理層都出現問題啦。 你講呢句説話咧，我唔掰你嘅，當初你就 梗係屌撚咗雲家先啦，我係屌莫耶斯先啦。 哦，又係 咁啊，哦咁我冇反對你，唔係即係咁，我就係咁講啦。而家個管理層係幫唔到莫耶斯， 咁啱， 完全幫唔到。 但係費Sir喺裏邊嘅喎，你冇撇 除咯。費Sir真係， 我再講費Sir嗰個 director 係 sleeping 到咧，冇 唔理㗎， 冇唔理㗎。 我真係相信佢唔理。 費Sir，你如果見到費Sir咧，我諗平均啦，嗱喺計下啦，平均可能每一個月會見到。佢入去睇一次波啦。 哦，咁好緊要啊！ 因為 direct， 因為 director 個 board meeting 咧，大約一個月開始嘅，咁所以應該係大約係一個月睇一次波到咯。嚇，即係 interference 嘅嘢就唔多噶啦。咁你話真係會唔會？即係其實英國係，譬如特別係喺曼徹斯特嘅球迷，其實好多老一脱嘅就已經開始諗啦。即係好多人都有聲音，不如好似當年 Matt Busby 咁咯，翻頭價。翻嚟教，但係 Busby 翻嚟教嗰屆都好撚大，好撚大鑊噶，都仲係咁，所以好難搞噶啦。 我諗即係安慰下曼迷，就係俾啲時間你對波重整下啦。係 啊， 即係沒有費格遜的日子就 安慰啲真正嘅曼迷咯。 係 啦， 即係如果你係真係即係你愛上呢隊，即係你支持呢隊球會，咁你需要諗一諗，究竟你會唔會陪佢度過一啲艱難嘅日子啦？ 嗯， 咁呢個就係你作為一個球迷要面對嘅事實。 習慣啦， 習慣做一個係啦，因為。即係我諗，我都係嗰句，因為年青嘅曼聯球迷真係唔覺，即係冇一個咁嘅心理準備嘅。即係你話試下了解一下，同啲多啲同啲利物浦球迷傾偈咯， 或者阿仙奴嗰啲啊， 係咯，即係我諗佢哋可以分享好多經驗俾我哋。 即係由王者進入去做 underdog 啊，開始就 唔係利物浦球迷點解適應唔到㗎？ 唉， 點撚知而家排到第一、第二名啫？而家都唔撚知點樣處理，乜癲咁好似啊，上曬頭咁樣，都係咁。佢哋都應該，其實我哋大家都要多啲交流啊。我哋又要教下啲利物浦球迷， 唔緊要 點樣去做一個啊王者嘅球迷。 咁阿仙奴嗰種啦， 謙虛少少 ，humble 一啲。 我哋就冇咁耐嘅，即係我雖然八年啫， 係啊，係啊。 咁但係問題啊？我哋衷心咁向你知㗎，我就喺上呢個節目同你拗都係呢樣嘢， 唔使我教㗎啦。 咁但係問題即係，我覺得係頭先你講嗰啲高位 hunter 或者勝利球迷咧，其實就阿師兄都講得啱嘅。 嗯， 最近都多咗㗎， 阿迷多咗，係啊， 真係多啦， 真係啊， 係失驚無。 我都見到一件半件嘅， 我喺又嚟， 覺得奇怪， 又嚟， 真係嗰個真係奇怪。 間廠咪接咗啊？ 係啊， 咁但係我覺得就係。 我即係好難理解有一啲球迷即係費開名 轉會， 唔係即係你轉會唔緊要，你最近倫敦轉倫敦咧，呢樣嘢真係咧，你唔好去倫敦啊！你唔好丟香港人假，大佬你唔好同人哋講啊，即係人哋會笑撚爆你嘅。即係大佬喺倫敦係冇可能有，我真係唔覺得有喺倫敦你會揾到一個有個倫敦嘅倫敦人同你講，我舊年捧車路士 啊， 不今年我捧阿仙奴啊，大佬 嗱， 呢個真係絕不可能發生。 唔係講一個例子，應該即係如果大家睇開波，應該知嘅嗰個叫即係評述員叫 key man 啦。 係， 其實佢戴克韋斯 咸，我真係想講 key man 嘅，係啊， 即係就算韋斯咸去到咩嘅護級又好，降班。 系啦， 我正想问呢样嘢。 叫阿的真系要安排 key man 上嚟做下访问先，再做多次访问，等佢讲下点样做一个长年累月做一个韦斯咸球迷。 系啦， 系啦，即系我觉得好值得同人分享。 即系呢啲球迷系需要大家去表扬下佢啦。即系对于一个球，即系一个球会点样不离不弃。 系啦， 系呢啲系需要大家学习嘅。 高低一起啊嘛， 一定系啦，呢个系。 即系低潮都要经历，即系高，即系个球会喺一个荣誉嘅时候，你需要大家一齐去分享个 glory。 但系 即系呢个低潮，你都要一齐。 另外一个角度，其实你睇今届打咗六 round 嘅英超咧，其实我又觉得真 系 好鬼怀旧 feel 啊。 即系利物浦、阿仙奴啦， 系啦，阿仙奴、利物浦，而家利物浦、阿仙奴，而家阿仙奴、利物浦啊， 阿仙奴。 阿仙奴、利物浦霸排一二位， 睇翻 即系呢啲系我细个嘅时候，格局 嚟 噶嘛，即系其实好鬼怀旧。 其实仲有啲热刺爱华顿喺四五啊， 就系仲有啲咩热刺爱华顿咪系好乸八十年代咯， 仲争啲落定行森林啊嗰啲， 争少少啫。 你车仔改翻个曼联嘅牌咧，我就觉得哇，我细个仔咧 排中游嘅， 仲要今季又有水晶宫喎， 有水晶宫系啊，唔系今届其实嗰个前列嗰个失分个，即系如果头六啦。 round 嚟，個失分都係 多㗎， 都係 都多㗎， 真係㗎。 尤其是曼城咧，曼城又失波，曼聯輸波，曼城都輸波。即係講翻嗰場即係曼城嘅比賽嚟講，就其實上半場曼城佔曬優勢 嘅。係咯， 但係咧。即 係贏住嚟輸啊！ 贏住嚟輸，但係後屘就因為咧，即係下半場，即係維拉有兩個即係問題嘅入頭入球。一第一球波係越位嘅，其實嗰球呢個 L R D 嗰球又係越位嘅，甚至去到最尾阿偉文嗰個單刀咧，如果睇真啲咧。其實都係越位， 唔係嗰波難睇啲嘅，偉文嗰波係難睇啲， 係難睇啲係， 好似係龍門球嚟㗎嘛。 龍門高波掉上去，跟住就阿高沙，跟住就墊倒下個波嘅應該，因為如果佢墊唔到個波咧，就冇越位嘅。咁但係墊到個波，咁而偉文啱啱就係少少越位，咁啊偉文單刀就3-5。 但係其實曼城兩個防守球員都有問題嘅呢球，因為佢哋兩個都。同一時間去即係喺個全球嘅波嘅路線呢佢係中間經過嘅。 係。 但係每一個人可以攞即係踢走個波改變方向 就啱啱 即係刪咗佢都冇囉。 啱啱兩個人中間嘛個波就係。 不過我想講呢其實兩隊曼徹斯特呢咁啱啦或者唔知係咪 都係換領隊啦。 都係今個禮拜輸波啦都係換領隊啦。其實好多幾多共通點啊譬如話仲有就係、是。其實個打法雖然話兩個打嗰個陣式唔同，一個四二三一，一個係四二二，但你見到嗰個發動機咧都係喺側邊嘅。呢、這個我哋以前有，我哋都以前講過。但你睇翻而家咧進行咗六 round 嘅賽事咧，你睇到兩隊波咧，其實嗰個進攻咧，其實都係好多對好多同佢踢嘅對手咧都洞悉到嘅。 係啊， 即係你話只要我擺。好幾隊都試過即係譬如話都係擺個重兵喺個側擊嗰度隊爆你個側擊呢你中間就冇波入冇波做曼聯唔使講點啦即係嗰日嗰場波另外一個即係令到人睇得好氣憤嘅就話你個進攻呢真係你見到個中場一攞住個波就係望兩邊比嘅啫 係 比咗呢就佢就 job finish 㗎啦即係你可以再睇返嗰場波就完全係冇一啲喺中間做嘅波嘅。咁、 哦、 啊係啊咁其實曼城都唔多曼城只係多煩嘅啫就係當佢就係多咗一個 42 呢個癲佬就成日喺中間嗰度衝衝衝衝衝衝入去爆嘅啫。但係你話佢真正做入去其實都唔多。但係你係好費解嘅就係話你暫時嘅解釋就話兩隊波都係可能係配合個領隊嗰個要求嘅打法啦。你話佢係咪真係冇人喺中間做呢冇可能輸得通嘅。即係你話你話曼城大衛斯華、拿斯利、42咁你成堆亦都可以喺中間做。但你見到頭嘅季初呢段時間都唔多。咁你見到佢又係靠住兩邊特別係曼城好多左手邊嘅進攻嘅真係勁多。 係呀 係呀。咁你其實防守你嗰隊真係唔難做㗎咗 喎。其實一樣。 即係都有呢個特點 加上佢中間嗰兩個又唔係正宗嘅攔截型中場。佢都係打好頂嘅。咁你變咗嚟計佢喺中間嘅截擊能力係好差嘅。甚至乎佢根本成隊波嘅球員都係好進攻嘅。尤其是你左閘高拉洛夫絕對係一個進攻型嘅閘嚟㗎啦。即係佢防守已經真係麻麻地嘅。 係。 防守係嘅但我又唔係覺得當然啦，如果你攞曼聯比就佢就好好多添啦。 曼聯係自己自毀嘅。 但我想講，其實咧，唔係我自己嘅感覺就係，如果你曼城其實其實咧打一個暫時嚟講咧，如果佢用一個費仁迪奴喺後邊， 我 又覺得都唔係話。即係都 OK 嘅喎，我覺得係可以接受嘅喎。 我覺得呢場波就定時海鮮啫，你上個禮拜都講啦，呢場海鮮位嚟㗎嘛。 係啊，海鮮位嚟㗎。 咁就賴嘢咯。 所以我覺得 點樣叫海鮮位咧？解釋 下。即係贏兩場海鮮位，即係不過費事俾你抽。 不解釋嚟聽下，即係唔抽你。 贏嗰兩場氣勢好好，你覺得通常仲要個 form 踢得好漂亮嘅。之後你第三場咧，你就會覺得佢應該會贏埋咧。呢啲其實位好，呢啲位好危險。 哦， 即係我會叫海鮮位啊嘛。即係你覺得贏開兩場，第三場好理所當然，你覺得。啊！唔贏都和啦啩，就喺嗰度就出。 佢就有啲調動， 但 一調動就出。 其實就 係咪又係同歐聯流力有關？ 一來其實佢就調動係有少少，佢打翻雙塔啫，都係出呢個 祖維 斯高同埋唔係 迪斯高尼加道， 迪斯高尼加道，但係好，但係佢係前邊粗就後邊幼啊嘛。即係佢中場費南甸奴搭呢個耶托尼，就我其實我唔係咁中意費南甸奴，我覺得其實如果用翻。巴里 帕耶托尼咧會好啲， 即係如果有巴里咧， 如果有巴里啦， 即係你始終喺英超踢個骨幹咧，你中後場都係要偏向啲英倫三島嘅風格係會好啲嘅。 曼城其實頭先你大家都講咗好多關於曼城嘅嘢啦，反而我又想又係探到另一個球員嘅問題，祖維迪，佢過到嚟咧，其實我覺得。好多嗱，佢後備就踢過唔知一場兩場波嘅啫，但係歐聯佢都係後備。 曼城嘅卡加華咯，佢 係冇得，即係係啦，我到底係 冇位擺啊， 擺唔到定係點？即係因為個阿係因為阿古魯關係， 阿古魯傷嘛， 唔係即係阿古魯得咗喺度咧，就出唔到啦。咁啊，斯華喺度啊，拿斯蒂喺度咧，其實佢真係冇位踢。 佢個位可能應該我諗係同阿拿斯利競爭會多啲啦。即係如果 要位置啦。佢喺費倫就應該以最初頭咧，佢就踢一個左中場嘅， 係 即偏左嘅。 佢偏左嘅，佢不嬲都係偏左。 但係而家你佢個情形就發展到佢係可以踢前鋒，佢亦都可以踢中場嘛。咁但係佢而家佢踢嗰啲位，基本上曼城都塞到爆曬啊！ 係啊！ 如果你要買，其實好大鑊㗎，你要喺一個球，即係喺第二隊波買一個咁多年嘅必然正選。一個絕對主力，呢、這個咪又係好似迪斯高嗰陣時咁咯。 你其實因為好多你喺後坐喺後備嘅球員，佢唔識打後備。 係啊， 係啊，呢個就係另外一個問題咯。係 啊，即係變咗你冇咁多話事權噶嘛。有時你攞波嘅時間，大佬佢以前祖維迪喺費倫嗰陣時攞波嘅時間係好長噶嘛。但係可能你去到曼城唔到你咁多時間攞波噶啦嘛，係咪先？ 我又唔太擔心佢冇機會出嘅，即係我諗係個領隊 Pellegrini 嗰個 schedule 啦。但佢而家目前嗰個位咧，其實就應該係拿斯利嗰個位嚟。 唔係，我諗個方拿斯利而家就好啲。 但係個方拿斯利係我都覺得係佢個方好嘅，即係拿斯利嗰個方有。 咁阿仙奴又點啊？阿 Steven 順風順水都好緊要。 男子又入波啊！ 顺风顺水，我谂或者咁讲，其实讲长波控制长波系小云师嘅，其实调翻转头，小云师用波或者个 possession 系高好多，咁但系盗肉嘅波就反而佢唔够盗肉咯，即系其实而家小云师就开始系我都系打呢啲所谓 beautiful football 一啲嘅问题，一啲樽颈位咧，点样将呢啲嘅传送变为一个比较有力啲嘅入波？Mitchell 喺前面咧，始终系旧年佢都间唔中系有格拉咸帮佢开山劈石， 帮你咋？ 今年咧就直接要佢前面自己顶咧，其实就好辛苦， 打到依家都冇交流嘅。 系啊，我觉得系好。 系啊，成队波反而就系好似要嗰前面咧要就住阿 Bonnie 嚟踢嘅。 唔系而家选择咗系咩咯？佢将两个拆散 嚟，拆散嚟咯。 Bonnie 係擺後，即係後備 打右勢咧，就佢就唔會遇阿 Bonnie 噶啦。 係啊 係 啊， 但係咧有啲波兩邊出咧，就係望住 Bonnie 俾嘅，即係有 兩 套 咁樣。即係冇記錄啊，或者追要追波啊，咪派佢上嚟咯。 同埋你呢個問題就係小雲斯，我覺得係阿 Surfy 嗰個位咧，佢開始令我懷念阿紀承用。佢嗰個。即之前我都冇，即我都唔係好認同阿獅子個睇法，但係再睇埋今場阿仙奴就係、是、佢喺中場，其實你照真係做一個 dirty work 又好，或者佢真係你嘗試叫佢派牌咩？其實佢真係幫唔到隊波。 係啊， 其實你調翻轉頭就係話啊，佢其實上半場攞咗差唔多叫做57%嘅 possession 啦，但係佢對阿仙奴嘅威脅咧，其實我咁講嘅叫差唔多叫零。 由暑假睇咗好多場嘅小雲師都有呢個感覺， 啊、 即係我哋之前都講就係睇下佢會唔會改變啦。但係而家你見到佢都咪冇乜改變 咯， 佢上腳好多啦。 我覺得為咗 Surfy 佢犧牲太大， 上腳好多啊。 係啊， 即係呢個球員同埋即係佢上腳得嚟又唔係話佢可以俾到一啲即係致命性嘅傳送啊，乜都冇啊。 其實佢論盡咧，佢個論盡係不亞於呢個寄承勇嘅喎。但係起碼寄承勇一樣嘢就係有一樣嘢好。其實用穩陣， 同埋傳承用多攔截啊嘛， 係啊 ，Shervy 又差唔多冇啊。 基承用係可以頂埋個中 堅。唔係基承用就係因為知道佢自己嘅傳球質素唔係咁高。 安於位，我簡單 佢會揾啲空位俾， 係啊， 係安於。 但唔係啊 ，Shervy 最大嘅缺點就係佢嗰個冇位俾佢自己大 傳中， 呢下先賴嘢。 仲有 Shervy 識做驗仔啊嘛，唔識，即係比較老實啲啊個人。 唔係佢冇得做驗仔啊，佢嘅男韓人。 咁阿仙奴咧点睇啊？ 阿仙奴就基拿比惊喜啦， 系咯，基拿比几好啊！ 早两场我仲闹紧嘅， 系咯，早两场仲闹紧佢噶啦， 佢闹得好紧要。但今场波就一来佢都系无论防守其实系帮好多嘅， 系 亦都调翻转头讲一句就系而家嘅阿仙奴咧 左邊嘅防守力呢，其實大家仍然覺得阿斯圖嘅防守差或者點樣呢，其實佢左邊嘅問題係比較嚴重。 係。 因為無論基拿比好，而家尤其是基拿比喺度啦，或者係沙格拿呢，佢安於位嘅話，其實嗰邊嘅防守係 OK。但左邊呢，其實你可能係奧斯爾啊，或者將來會出返個卡蘇拿啊，或者嗰樣呢，其實幫佢嗰邊嘅本身阿基比斯都係助攻好強好多啊，佢。 係，冇錯。 咁但係仍然有矛盾啦，因為阿斯洛，你上半場阿斯洛咁靜咧，就係傷曬啲翼，係佢係靠曬兩隻閘去上，去拉開。其實而家佢成日差唔多叫四，除咗基亞比之外咧，其實喺三四個中場中嘅球員喺度嘅，你見到佢一定要靠兩隻閘去拉開先至可以。 所謂冇啲 natural wing 啊， 全做，佢冇曬 wing 啊，咁變咗就係而家點樣去填呢啲位咧？就喺阿斯洛防守嗰度好緊要， 即係兩閘一定要靠兩閘上先有邊路打啦。 係啊，所以我其實由始終就係今屆阿斯洛嘅彈起咧，其實即係我覺得幾諷刺一樣嘢就係、以往一段時間就係似桑智未起翻法明尼走之後咧，我哋成日都話要買房中買房中，雲家就話有，到桑智買埋唔使買房中，我哋有阿迪達。 系啊， 有邊個去頂？但係今屆大家結果就係 有費明尼咯， 有費明尼咯。翻嚟就係你睇到對波係真係喺防守上，我覺得卡子已經爭好遠。同埋係我都講好多次， 好咗又差咗先。 係啦，好咗啦， 好咗。 唔係 NS 個問題就係、 你話差好遠喎、大佬。 差好遠即係佢比以往係更加好。即係講真一句，舊年梅迪沙卡有幾多次係俾人單打獨鬥咁爆啊？但今屆你睇下有幾多機會可以咁樣做？其實你冇有個人去 protect 住佢咧，佢你見到梅迪沙卡佢嘅可靠性一定比其他嗰兩個更加好。 少個對抗啊嘛。 所以你見到就係話今屆阿斯圖最緊要，其實我都係奧斯係一個催化劑，但 係 最重要我而家覺得係發明係最重要。 阿仙奴 咁仲有藍斯位置 啊， 打得好。 唔係藍斯嘅問題就係一定係發明嚟嘅關係，令到佢更加可以走動更多。 因為發明鬥住你就算真係上咗去， 啱嘅 啱唔使驚，即係失波咁就中間冇。 第一場波大家我科波桑都講過就係、阿韋舒亞同阿藍斯係分唔到邊一個應該上邊一個應該鬥翻住個位，冇呢個咁嘅 concept。但係翻明係永遠動咗喺度， 冇錯。 而佢動喺度唔係好似阿迪達嗰只，就係話佢真係好多嘅跑動，好多嘅好似阿經一所講，佢啲橫向嘅跑動好多。咁你變咗係好令到阿斯洛後防可以有。 阿迪達就差唔多 holding midfielder 全中， 因為費明尼係殺波嘅啫嘛， 冇錯 嗰樣嘢爭好遠。 阿仙奴嘅馬基列尼咯， 佢又補到藍斯嗰只，就係你以前。你諗緊藍絲鬥就你而家要 唔係啊？但係而家我發覺啊，今季嘅藍絲啊， 進步咗， 直頭係可以鎖住後面唔上都得啊！ 佢又可以，但係 佢醒目咗係偷時間上去嗰個決斷咧，即係嗰個判斷幾時要上去嗰個係進步嘅。 係 因為後面有發明嚟鬥， 你 放心上， 你唔可以拍家嗰啲啊嘛，又湧埋上去。屌、我見過有一場熱刺咧，後面一個人都冇， 拍家好多啦， 四五個人勾曬禁區，後面冇人鬥，冇人派牌，屌你死！ 呢個係㗎，咁所以其實另一方面就照顧啦，我覺得雖然冇波入，但係佢喺前面嗰個牽引性真係好大。 今年仍然都係打得好好。 佢個變相就同埋唯一可惜就係阿奧斯爾啦，有個單刀半單刀啦嚇，即係入唔到啦。如果唔係 緊要咧， 其實場波就下半場你睇到就係、阿仙奴反而係即係叫做阿藍斯一開始好似頭先自己咁偷啲時間衝上去嗰下咧，其實反而令到斯文斯後面仲亂。 係啊， 亂咗嚟之後咧就好快出嘭嘭入咗兩球之後咧，其實場波我已經覺得大 好。其實咧，我覺得哇，即係 我開頭上半場都擔心啊，即係喺個 group check 嗰陣時， 即係唔使太擔心。斯文斯其實一個中後場係好脆弱嘅。而家佢直情拖到嗰、那個Chico 都踢得好差啊！直頭 Chico 我就覺得佢踢得太前啊。我就覺得佢以佢嘅踢法，佢踢到咁前咧，係喺英超嚟講係好危險嘅，因為一嘢就俾人一劏或者一爆。 上季踢得好好喎。 係一上一季佢冇拉到前。 直頭係要上去幫手，幫埋手進攻。 傳中啊！ 呢、這個又因為就係因為個防守，即係中場中防守中場個位置用得唔好咯。 咁所以就阿仙奴啊順風順水啦。咁睇下跟住發展點啦，因為。卡蘇拿都要出㗎，阿迪達都要出㗎，咁可能會搞到個中間跟會係點呢？同埋基奧特即係一定要正選囉，如果唔係呢阿仙奴都真係搵唔到第二個前鋒代到基奧特。 啊，這個板凳一定是前鋒啦，我咁講，唔好話及石純板凳啊，純喺前鋒個板凳上面係有問題嘅，呢個係。但係中場咧，其實 中場好事嚟嘅， 齊㗎啦，一齊腳㗎啦，齊腳㗎啦， 有得俾阿雲家點樣投動？ 反而係諗緊，哇！真係輪換嘅時候輪到法明尼咁點咧？即係呢個反而係我想睇下到頭來。会唔会系一冇咗法明尼之后对波又走样咧？嗱，呢个就睇下云家啦。 好，咁啊要睇住啦吓。咁啊英超啊差唔多， 差唔多啦。 咁啊杰斯喺度啊嚟准备加时啦。不过加时之前咧， 加时， 梗系要加时啦，大佬。欧联都未讲。 哦，欧联我攞得两句啫。 两句。 今晚踢同埋听晚踢。系咯，都冇啦，知咩？系啊。 因为咧，其实有场咧就系西班牙嘅马德里打比，就一定要讲讲。 哦，系啊。 哇，呢场未睇啊。 哦，未睇。 未睇，但真係好想睇，我冇時間啊，真係好鬼慘啊！ 因為呢場波就最後結果就皇馬就輸波嘅，主場輸0-1。嗱， 大快人心啊！呢係啊， 哇！ 咩啊？ 呢啲以前係要殺頭噶。 咁啊，呢場波啦，咁就呢轉曬啦， 轉又轉啦！ 你啲龍門搬到咁樣咁好啊？ 咁啊，對面龍門大佬唔掂啊，大佬嗱，其實呢場波咧，馬體會防守真係冇得頂，即係睇翻場波就係佢嗰個即係我哋今年成日讚馬體會防守啦，就係後4-4-2啊嘛，咁啊後邊嗰八個人咧，真係佢嗰個中線， 無論 中線同埋打橫線都係好緊密嘅，係啊，即 係 同埋嗰個紀律性係真係好強啊，睇得出啊！ 你會見到同埋即係個默契，我哋都講過，今屆即係我都唔係太熟得西甲，我都提大家今屆留意呢一隊馬德里，因為我諗你淨係講默契咧，除咗巴塞之外咧，你要數佢啊！即係你話中後嗰八個，即係大家夾咗幾耐 ？Sean Fran、美連達或者仲有 Miranda， 仲有高基啊等等啊，仲有艾達杜蘭啊呢扎，全部即係夾慣夾熟啊！即係嗰個防守係做，同埋佢你話進攻係你就驚嘅啫。即係進攻驚佢唔夠力嘅啫，但係防守咧，佢已經打成三季波，佢都係打呢啲防反嘅波，咁所以對波其實同埋有啲球員係真係開始今季都大熟嘅， 冇錯， 高基演係其中一個嚟嘅， 冇錯啊， 係啊，即 係 佢有冇呢個國家隊打係另外一回事，但係呢個球員絕對係好球員嚟， 絕對好球員嚟，其實今年真係後面嗰八個佢嗰個防守真係一流，咁入嗰球波就入得好早嘅，咁就係嗰球波就係阿迪馬利亞。在後場想過波，然之後過唔到，就俾呢、这個菲利比路易斯就搶到，跟住就俾咗啊呢、这個馬體嘅球員咧，咁跟住俾個直線俾阿哥斯達單刀就搞掂嘅。 有呢、这個喂呢、这個真係開竅喎、 啊！呢、这個今年 迪馬高哥斯達 呢、这個今年真係 上街上兩季鬥住上兩季真係傍住阿法卡奧踢 場波入七球。 係啊，其實我想問一下阿師兄就係、是其實真係同佢係同甲偉拿嗰個有冇一個關係？係 啊，我都想問呢個問題。 即係我想問下。因為你睇得多啲嘅大佬， 咁就點都有少少嘅，點咗少少嘅，同埋今年真係呢個球員係成熟咗咯，好肯定一樣嘢。 嗯， 即係可能佢舊年就即係以往往時佢唔係打得好多嘅，但係今年因為上年佢打得多咗，今年就更加進步啦，應該咁樣講。因為今場波佢機會都好多啊，即係唔好講話呢個單刀，其實下半場都仲有一兩次，同埋有啲頭槌。其實呢場波皇家馬德里就受制於馬體會防守咧，就真係打得好曳，尤其是 C 朗啦 ，C 朗直情係一動都冇啊！ 屌，大佬你簽咗約啦嘛，大佬係咪先？你再同佢簽多次約，加多次人工，佢咪又俾個 hat-trick 你咯？ 我覺得呢場係其實係即係顯示到皇馬今季放走咁多人之後係有問題嘅。 嗯， 即係你放咗 咩問題啊？ 即係你放咗咁多人，你可以換啲咩人落去再 佢下半場咪換啦， 巴爾 咯，摩迪咯， 巴爾都幾猛喎，大佬，勁人你 熱刺嘅組合出嚟 加落去力加 你放走一啲好重要嘅人，即係奧斯爾嗰啲，你放走咗希古恩，你放走咗，咁呢啲其實係以往你後備兵員好實力好強橫， 前鋒我同意嘅。即係你放走希古恩咧，你而家譬如有啲劣勢嘅波咧， 係啊， 即係當 賓斯馬靠唔住嘅時候咧，你都冇乜嘢諗啊， 唔係又拉 又諗啊，斯察 太 又諗斯察打中間，咁你又即係大家又係攞嚟搞，又係攞嚟搞。 咁你做過莫拉達嘅 莫拉達咧， 即係但係太後生 嗰個唔可以靠佢救命係嘛？ 大家諗翻一個球員就係 邊個？ 何西卡利莊啦， 何西卡利莊，係就係呢啲 拿波利 係啊，呢啲真係呢啲走曬，呢啲係有影響 嘅。其實真係走咗好多攻擊嘅球員，今年 係啊，冇錯冇錯， 咁你就即係去到人哋死守，你發覺 係啊，因為死守對於巴爾嚟講真係真係冇乜用。 雖然西甲其實冇乜得幾多隊真係有防守力，但係即係。嚟去真係得馬體會係真係咁守得嘅啫，咁你其他 皇蘇都守得㗎， 但係你 馬體會好啲， 咁鞋相對馬體就 拉你二都唔錯啊！我想講， 但係你維拉你二又係啊， 同埋你去到歐聯，你都預計會有呢啲情況，咁皇馬都比較擔憂啦，令人係。 唔係我諗馬體會今年嘅防守真係好一流，真係 係 一讚再讚， 密切留意啊！呢隊波真係，同埋好睇㗎。呢波真係好睇啊！我覺得，你 即 係佢其實仲豐富過上屆。 即係 你上以前咧，你以往兩季就係你都係睇法甲嘅表演嘅啫，守跟住俾個波法甲咪走咯。但係你而家今屆咧係有啲即係迪亞高哥斯達同埋韋拿係，我覺得即係我睇過兩三場，我係覺得係有啲嘢睇下。 我諗就大家如果未睇嘅，真係要攞翻嚟睇啦。 一定睇， 即係一定要睇佢嗰個防守嗰個紀律性，同埋睇嗰個層次，即係嗰個緊密嘅程度。真係好整，就去睇嗰幅圖畫，好靚啊！ 唔係呢啲波就成日想講，你英超睇唔翻， 真係睇唔到， 係㗎，因為我成日 compare 兩個聯賽分別就係英超太有錢，佢成日都要買人，而西甲咧太窮，即係我亦都唔係話佢啲球員冇質素啊，而係話佢呢個體系裏面，佢係一班球員要踢好多季，即係你又分得清楚有 chemistry， 係睇翻，即係你可以睇到啲翻足球嘅味道咯。 其實 即係佢想加人又加唔到太多嘅， 最有球味， 即係默契啊， 係 默契嗰樣嘢，即係你慢慢大家打兩三季咧，就磨到個默契出嚟。係 啊，會有好多好刁轉嘅嘢走咗出嚟。 係啊，唔係同埋即係馬體，同埋仲要講㗎，唔好成日都唔讚嗰個就係個好龍門啦，哥利奧斯真係一個。我心目中一個非常好嘅龍門嚟嘅，即係車仔，所以你睇下車仔借完一季又一季啫， 都係等獅子退休㗎嘛， 獅子死啫嘛，而家就係係咪先？咁咪一係唔死咁呢個一定唔賣啊，因為呢個真係超級好龍門嚟嘅。 係啊，冇錯。 我哋好少人留意佢啊。 其實臨尾段咧，莫拉達有一球車身嘅射門咧，如果唔係古圖斯咧，又係可以一。 係啊，比利時係好一個好運福嘅國家隊，有兩個好龍門，米盧列都係好龍門，哥迪奧斯係更好，所以你真係冇得。搞啊！米盧列就冇得打正選啊！真係 咁啊！所以今年皇家馬德里就已經失咗，即係呢場輸波啦，一分打和啦，就冇咗五分啦。 喂，其實咁樣喎，可以宣告呢個巴塞隆拿冠軍噶啦喎！好嘢，好嘢，得啦， 冇快大佬， 黐線噶！ 喂，馬體會都係全勝， 兩隊都全勝噶。 姐，咁你冇理由啊，大佬。即係我哋唔係皇馬就巴塞， 呢個世界唔會冇理由 咩啊？ 咁多年其實都會有第三勢力。 你信喎？馬體其實就好簡單，馬體望住皇馬嘅啫嘛。佢只要個名次高過皇馬，佢就收工。 阿師兄，你係咪想制止佢啊？ 你講祝福 你 嘅話冇乜 係啊，師兄，你咪好不安啊，師兄。 我使唔使 幫你瞄佢咪？我使唔使瞄佢咪？ 你 俾個手勢我。 你稍後你見到皇馬跌到第七 咧，咁 馬。睇就會喺第六㗎啦，即係咁樣。 而家要睇皇馬跟住歐聯打乜嘢， 係嘛？喂，巴塞咧，其實巴塞真係即係近況，其實係非常之平穩㗎喎。 巴塞就都仍然都係狀態好好啦，咁啊，但係啱啱就作客贏艾美利亞就兩粒，就好正常㗎。咁但係咧，美斯就傷咗。 哎，係啊。呢個會有影響喎， 呢個絕對有影響。 好似話今季好多大部分會唔會好長時間出唔到啊？ 唔會，大約兩個零禮拜到。 哦，兩個禮拜到咋，輕傷就話 笑住問嘅你， 唔係黐線啦，撕七受傷我笑住問啦，真係。 咁啊，總之就真係。 記住睇翻馬德里對皇馬喎， 真係要睇啊！ 係啊，真係要睇喎，但係皇馬輸波真係好開心啊，大佬。 好啦，咁啊。波桑今日要加时，我哋加时再见啦。 好，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